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28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国务院印发纲要，明确研究推动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 京城京市，北京已生成329万本电子房产证，与纸质版有同等法律效力。 国庆假期期间，自来水集团不安排计划停水。 国内方面将关注八部门联合发文，公安机关应在三级医院设立警务室。 全国铁路10月11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加强监管，让餐饮商家的隐藏消费摆在明面上。 国际方面，默克尔时代即将落幕，德国就此步入后默克尔时代。 财经资讯，针对拉闸限电，国家电网回应将采取五大措施。 前沿科技，第13届中国航展今天将在珠海举行，展馆数量增至11个，参展飞机超100架。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第14届全运会昨天闭幕，下届全运会2025粤港澳联合举办。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头条，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前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文件从多个角度就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作出规划。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要求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住房等方面支持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完善产假制度，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 文件明确，要为女性生育后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禁止用人单位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资、恶意调岗、予以辞退、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推动落实生育奖励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定期开展女职工生育权益保障专项督查。 文件还提出，要推动用人单位根据女职工需要建立女职工哺乳室、孕妇休息室等设施，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托管服务。 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相关举措的落实，在昨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于艳红介绍说，我国将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切实降低家庭生育教育养育的负担，充分释放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未来将完善支持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法律法规政策。我们来听一听介绍。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抉择。当前为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抉择部署具有重大意义。为推动政策落地落实，新两纲明确提出完善支持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法律法规政策。一是加强生育保障，如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等。二是加强养育保障， 如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加强住房等支持政策，提高家庭服务智慧化和数字化水平，鼓励用人单位创办母婴室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实施弹性工时、居家办公等灵活的家庭友好措施等。三是加强教育保障，不断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同时，于艳红介绍，我国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建设一批承担指导功能的示范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普惠托育服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到3岁幼儿，制定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提出，继续实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有效防范和严厉打击借收养名义买卖儿童、利用网络平台实施拐卖人口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出卖亲生子女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完善孕产妇就医生产身份核实机制，完善亲子鉴定意见书和出生医学证明开具制度，落实儿童出生登记制度。 关于儿童全面发展，文件提出加强儿童媒介素养教育，保障儿童利用和参与媒介的权利，要严格管控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拜金炫富等存在价值导向问题的不良信息和行为。 纲要提出规范与儿童相关的广告和商业性活动，规范与儿童有关的产品、服务类广告播出，在针对儿童的大众传播媒介上不得发布医药、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酒类、美容广告，以及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广告，加大对相关虚假违法广告案件的查处力度，规范和限制安排儿童参加商业性展演活动。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自2020年起全面推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以来，截至2021年8月底，全市已经生成不动产权证电子证照329万本，不动产登记证明电子证照146万本。 据报道呢，依法取得的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目前可以在电力、燃气、歌华有线电视部门进行使用。产权人在进行过户业务办理时不需要携带纸质证书，在手机端出示电子证照就可以完成业务办理。 2015年10月8号以后办理的不动产产权证书或证明，个人可以通过登录北京通 APP、 北京不动产 APP 或者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微信公众号，进入不动产登记掌上登记中心证照领取模块进行。 为保证国庆假期安全稳定供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提前对节日期间城区供水水量进行预测，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节日供水调度方案以及应急调度预案，确保供水管网压力均衡。10月1号到10月7号不安排计划停水，暂停周期换表工作，确保用户正常用水。 节日期间营业的窗口单位自来水集团合理安排营业柜台值班，满足用户缴费需要，确保卡表用户能够正常购水。节日期间，用户可以通过北京自来水 APP、 微信、支付宝、银行柜台自助缴费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多种渠道缴纳水费。 北京市交管部门昨天发布国庆期间交通管理措施通告，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天安门广场西侧路采取禁止车辆通行，持专项活动通行证的机动车除外，过往车辆可绕行正义路和人大会堂西路。 另外，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7点到晚7点，南新村街红枫路至香山南路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对以上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区域及道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道路交通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具体管理措施。 国庆吃面， 国泰民安，这是近些年来新兴起的一种饮食习惯。那临近国庆假期呢，各家老字号餐馆的国庆面已经提前上线了，比如说华天二友居肉饼、华天延吉餐厅、新川面馆部分门店都推出了国庆面套餐，用象征长寿的面来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同时，曲园酒楼、月华台等老字号餐馆里有文化故事的鸿运菜肴和红色家宴，也受到许多京城百姓的关注和预定。 另外呢，老西安饭庄、新街口总店、鼓楼店两家店铺的泡馍在国庆期间外卖的预订量攀升，已经占到了40%左右。除了外卖订单增多呢，堂食餐位已经迎来了预订潮。那多家老字号餐馆的雅间都已经预订完毕。目前呢，同和居、同春园还有鼓楼马凯餐厅等老字号餐厅的雅间基本上已经预订完毕，还有部分的散座可以接受预订。 京城京市，我们再来关注2022年京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网上申请，将于10月12号启动，持续到13号。符合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 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职考试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包括进城务工人员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登记卡、居住证或工作居住证，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同时，随迁子女应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 昨天，随着天津屈家店枢纽开闸，永定河865公里河道实现全线通水。在北京市正在开展的跨流域多水源生态补水的配合下，昨天还同步迎来了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居河、拒马河五大河流全线水流贯通入海的历史时刻。 北京有永定河水系、大清河水系、北运河水系、潮白河水系和济运河水系这五大水系，这五大河流分属五大水系。那通过生态补水，五大水系干流全都成为流动的河，北京五大水系再现水草丰美。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据国家卫健委网官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等八部门就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保护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提出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公安机关应当在3级医院和有条件的2级医院设立警务室，配备必要警力，还不具备条件的2级医院根据实际情况在周边设立治安岗亭，医院应当为警务室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意见明确，单日平均门诊量5000人次以上或者床位1000张以上的大型医院，应当在主要出入口实施安检，防止人员携带刀具、爆炸物品、危险物品进入医院。 意见还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安机关要建立医院安全保卫信息平台，共享高风险就诊人员信息、涉医110警情和涉医案件违法犯罪行为人等数据信息，实现智能精准预警，最大限度防范预警危险因素。 铁路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第4季度列车运行图。客运方面，增开北京、北京朝阳到大连北动车组列车日常线9对，高峰线1对。北京朝阳站到大连北站最快运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1分。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推进客运提质计划，做好静音车厢、候补购票、便捷换乘等服务，将计次票、定期票扩展到京张高铁、京雄城际、京沈高铁等16条高铁线路。 而货运方面，铁路部门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调图之后，全国铁路每天开行货物列车21000多列，不断加大公转铁、散装货物改集装箱运输力度，为碳达峰、碳中和多做贡献。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北京时间早上7:55来关注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哎，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天气还不错。虽然天上有些高云，但是的话呢，整体条件还是不错。能见度呢，现在2到4公里，随着气温的上升，能见度会迅速转好。 嗯， 应该中午前后就可以达到10公里左右了。今天光照呢比昨天要弱得多，所以气温也比昨天低那么2-3度。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到25度上下，天气是凉爽舒适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呢，现在又到了花粉季了。花粉浓度比较高，所以说有花粉过敏史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护。月底之前呢，天气基本上还可以。 嗯。 只是在29号夜间到30号上午，现在呢，北京市气象台报了西部、北部有小雨，能否进城，现在应该说是有变数的。即便是有雨呢，也不会很大，但是呢。这个30号上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小雨，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嗯，还想请教您啊，国庆期间的天气目前来看怎么样呢？ 因为现在还没有进行大会商 啊， 就我个人观点来看的话呢，1号天气还是可以的，虽然天上有些云，但是话呢气温不高，26-27度。总体天气还是可以的。2号白天呢，这个基本上，这个还是可以的。是天上云量比较多。这个到了下午呢，中午以后吧，天气就会转晴。不过呢，从3号夜间开始，又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小雨天气过程。 嗯。 虽然是小雨呢，但是它这个整体维持时间比较长，从3号后半夜一直到4号夜间都会出现降雨天气，之后呢，气温又会进一步下降，预计这个11期间的最高气温在19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3到16度之间，所以说呢，气温又下降了一个台阶，天气逐渐凉起来了。早晚呢，或者是出行比较早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点衣服。主持人， 好，谢谢刘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今天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大兴永定河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28日亮相首都图书馆，展示大兴历史之根、文明之源、发展之魂，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参观。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北京图书大厦为您准备了30余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及非遗互动体验。11黄金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遨游书海。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王毅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视频会晤。 默克尔时代即将落幕，德国就此步入后默克尔时代。 财经资讯，针对拉闸限电，国家电网回应将采取5大措施。 第13届中国航展今天将在珠海举行，展馆数量增加到11个，参展飞机超100架。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大兴机场2021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 第14届全运会昨天闭幕，下届全运会2025粤港澳联合举办。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外交部网站今天凌晨的消息，昨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视频电话。 王毅说，当前世界疫情加速百年变局演进，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的发展过去是，今后将更是和平力量的增长，主持公道力量的增强。中国将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王毅表示，针对疫情冲击全球复苏，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遭遇难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急需注入新的动力。习近平主席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欢迎各方积极参与，形成国际共识，采取共同行动。 古特雷斯说，中国是全球发展的领军者，在重大全球议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联合国愿同中国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倡导相互尊重的国际关系，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挑战，尤其是推动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国家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大支持和帮助。联合国高度评价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新贡献。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今天凌晨消息，近期多名中国公民在英国剑桥、谢菲尔德等地遇袭，受害人大多为在英留学人员。中国驻英国使领馆对此高度重视，在案发后第一时间慰问或通过当地的侨领探望受害人，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并分别向英国警方和有关学校提出交涉，敦促英方全力侦破案件，尽快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及时向受害人和中国驻英使领馆通报案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在英中国公民，尤其是留学人员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中国驻英国使领馆将继续与英国警方、校方保持密切联系，坚决维护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所有在英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同时，中国驻英国使馆提醒在英中国公民近期加强安全防范，外出时务必提高警惕，紧急情况下请联系中国驻英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再来关注，据央视今天凌晨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下午，78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针，并进行了电视直播。 拜登在讲话中强调第三剂疫苗安全有效，并再次鼓励符合接种资格的美国民众去接种疫苗。 上周，尽管专家组有部分不同意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仍宣布支持为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有基础疾病的成年人以及在高风险环境工作的成年人提供辉瑞疫苗加强针。 当前美国和其他国家仍有许多人还没有接种疫苗，美国科学家们对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进行加强针注射、注射范围大小等存在分歧。但是拜登还是在八月宣布推动这一计划，以应对德尔塔毒株带来的又一轮疫情高峰。 再来看德国大选，德国26号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当地时间27号凌晨，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也就是社民党的得票率暂时位于领先地位，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排名第二位，两党将会争夺组阁的主导权。 新华社报道说，选举结果发布后，各政党将就组阁问题进行谈判。分审时认为，选民选票较四年前联邦议院选举更为分散，组阁谈判可能耗时不短。德国大概率将由三党形成执政联盟。德国媒体认为，从出口民调和各政党政策契合度来看，社民党、绿党、自民党或联盟党、绿党、自民党最有可能组成执政联盟。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选举就标志着默克尔时代的落幕，德国就此就步入到后默克尔时代。不过呢，本次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之后，默克尔将继续担任总理到组阁完成。 从2005年起，默克尔一直担任德国总理，至今已经执掌德国长达16年时间。默克尔在德国和欧洲政坛留下深深的烙印。从德国视角来看，默克尔执政时期的经济堪称德国黄金时代。自2005年以来，德国的失业率从高于 11% 下降至 5% 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涨 42.6%， 近十年中多数年份国家财政盈余数百亿欧元。 从欧盟以及全球视角来看的话，默克尔是一位危机应对者。默克尔任内先后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疫情，他务实稳健的执政风格受到了大部分德国民众的认可。 在外交领域，默克尔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冲突对抗，致力于推动德国和欧洲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他执政期间共12次访华，是与中国互动最频密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武慧平认为，默克尔离开政治舞台之后，德国和欧洲将失去一位富有政治威信和凝聚力的强势领导人。短时间内，联盟党、德国和欧盟可能会出现一个政治空洞，需要人们调整适应。 说完德国大选，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明天举行。前期投票意向调查显示，四名候选人可能都无法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过半数选票，最终赢家要到第二轮决胜投票见分晓。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眼下支持率靠前的两名候选人当中，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在地方选情占优势，而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获得更多国会议员的支持。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迄今有过四次决胜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领先，但是在决胜轮失利的情况有两次，包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竞选党首那次。 日本新冠疫情形势近期有所缓和，多名分管疫情的官员透露，日本政府打算九月底全面解除19个都道府县的疫情紧急状态。如果全面解除各地的疫情紧急状态和重点防疫举措，将是4月4号以来的第一次。 日本第五波疫情7月起迅速扩大，8月20号达到峰值，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25867例，随后开始减少。9月26号新增确诊病例2134例，日增病例在一个多月内减少大约1/10。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26号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说，新增感染者依然保持减少趋势，按这种形式来看，可以在9月底解除紧急状态。与此同时，居家疗养的感染者人数和住院率也迅速改善。 据报道，解除紧急状态之后，日本政府将分阶段放宽防疫限制措施，比如在获得行政许可的餐饮店，对有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顾客，放宽利用时间和人数等限制。日本政府最快将在10月中旬开展试验，有望最早11月正式放宽防疫限制措施。 央视今天凌晨报道说，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凌晨称，朝鲜今天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发射体，目前关于这一消息还没有更多详细报道。 亚洲方面再来关注泰国，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昨天宣布，由于新冠疫情趋缓，为尽快恢复民众生活与社会秩序，泰国将调整防疫措施。 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发言人塔维辛昨天同时表示，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他们仍决定将原本应于9月30号到期的紧急状态法延长两个月到11月30号。 塔维辛说，从10月1号起，首都曼谷在内的29个地区宵禁时间从目前的晚上9点到次日凌晨4点调整为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4点。同时，政府将对这些地区的十类经营场所和活动解禁，包括儿童发展中心、图书馆、博物馆、教育培训中心、按摩店和电影院，允许餐厅内举办现场乐队演奏活动，室内体育馆和健身房都可在遵守防疫规则的前提下重新开放。 另外，根据调整后的防疫政策，从10月1号起，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后至少14天的人士入境泰国只需要隔离7天，未接种疫苗并通过飞机或水路抵达泰国的人士需要隔离10天，未接种疫苗并通过陆路抵达泰国的人士需要隔离14天。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编专家赵璐。赵璐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请首先给我们说一下近期美元的走势。 好的，那进入九月呢，美元指数走势是先抑后扬，月初在92.66开盘后接连下跌，最低是下探到了92一线，随后触底反弹。那上周呢是反弹来到了相对年内的相对高点93.50附近。本周呢美指低开高走，昨天收报在93.37。后市来看呢，预计短期内美元指数仍将维持高位震荡。基本面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路径呢，已经在九月的议息会议上逐渐明朗。那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年内将开启缩减购债规模的步伐，释放了相对鹰派的政策信号。同时呢，市场对明年加息的预期也在逐渐的升温。那个人认为呢，只要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的余温尚在，美元就有可能继续保持坚挺。那在升息预期的带动下呢，美债收益率基本扭转了下行的趋势。目前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跳升到了三个月以来的高点，1.48%附近。此外呢，美债期限利差也不断走扩，收益率曲线趋陡，显示出了市场对于经济复苏良好前景的信心。那后续呢，如果美债收益率继续攀升，那么也将利好美元。从日线级别的图形上来看呢，MACD 的指标当中 ，DAF 线在零轴上方穿越 DEA 线，同时呢，红色的动能柱显示出扩张的趋势，那预示着美指仍有上涨的动能。然而，上方93.50一带呢，仍然有较强的阻力，那短期内呢，需要警惕指数遇阻回调的风险。后市呢，如果能够成功的突破这一阻力位的话，那么上方的目标呢，则看向94.70一线。主持人。 那么之后黄金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走势，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那受美元走强的影响呢，近期国际现货黄金走势偏弱，月初是跌破了1800美元整数关口之后呢，继续震荡下行，目前是企稳在1750美元附近。后市来看呢，预计短期内金价继续承压的概率较大。一方面呢，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将继续扰动金价的走势，那一旦联储在年内开始缩减购债规模，那么预计黄金将会继续遭到抛售。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长端美债收益率能够延续涨势，那么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将被迫提高，金价也将受到拖累。那从技术图形上来看，金价在维加斯通道下方运行，日线图中长短期均线呈现空头排列的格局，那说明金价仍有下行的空间。下方的支撑位呢，可以看向年内的低点1680美元附近。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95，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58.22，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84.11， 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417，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0.08，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11.32，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699.48。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赵老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进入到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跟进东北等地限电拉闸的情况。针对当前供电形势，国家电网公司昨天表示，将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打好电力保供攻坚战，保障基本民生用电需求，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情况，坚决守住民生发展和安全底线。 一是强化全网统一调度，合理安排运行方式，服务好发电企业，做到应并尽并；二是统筹调配资源，充分发挥大电网平台优势，挖掘跨区跨省通道送电潜力；三是加强用电情况监测，全力做好居民生活用电保障，服务好用户，回应好关切； 四是严格执行政府制定的需求响应与有序用电方案，及时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全力维护保供用电的稳定秩序；五是严格落实供电保障责任，完善各项应急预案，加强电网运行应急值守，确保安全可靠用电。 再来关注货币政策。昨天呢，央行官网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1年第三季度例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与二季度例会相比较，本次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表述出现了新增内容，例如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此，某商业银行宏观研究员表示，新增的这两点内容是对经济前景预判略微审慎，这主要是七月以来全球经济出现新情况，海外疫情卷土重来，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出现边际变化，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 专家认为，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平稳的增长、防风险和促改革之间的关系，稳健基调保持灵活适度，并与其他部门政策协调形成合力，提升政策效果。 有关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今年9月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今年再新增3000亿元知晓再贷款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本次例会指出，要用好新增3000亿元知晓再贷款额度，综合施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另外呢，本次例会还指出，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的能力等。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财经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冻猪肉收储。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9月20号到24号当周，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为4.93比1。

返回舱在他的娘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举行了开舱仪式，一批跟随航天员飞天的搭载物品揭开神秘面纱。 从神舟一号飞船任务开始，在历次任务当中都搭载了具有科研价值或者是社会效益的公益项目，在服务带动科学研究、农业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次的神舟12号载人飞船搭载的是航天育种、空间、生物实验等十多个项目，还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行了有关搭载。 在开舱仪式的现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纯、我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等分别向巴基斯坦驻华代表移交搭载的中巴旗帜和证书，向纳米比亚驻华代表移交搭载的纳米比亚国旗和证书，向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移交青少年科普试验物品，向云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移交了搭载的特色作物种子。 再来关注中国航展，今天上午9:45，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广东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为期6天，一直持续到10月3号结束。这次航展呢，将有线上线下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几千件展品参展，包括嫦娥五号探测器、火星探测器、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月球样品、实物等，将会重磅亮相。 从规模上看，这一次航展展馆数量达到11个，参展飞机超过100架，其中我国航空工业的翼龙一无人机、 AG600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等将第一次进行飞行展示，一展雄风，众多明星机型也将炫技蓝天。最令人期待的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中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将在本届航展华丽登场，直冲云霄。 在地面装备动态演示方面，场地实现全新升级， VT4 型、VT5 型坦克等30多种地面装备将实景演示，模拟训练场景，为观众带来刺激震撼的视听盛宴。 本届航展相关会议论坛签约活动将超过100场，珠海论坛、通航之夜、2021中国国际无人装备大会等权威发布，与航展同期举办的蓝天礼赞、交响音乐会、珠海市文艺节等将从不同角度向观众呈现航展文化，彰显航展精神。 另外，航空工业昨天正式启动开通了自主研发的智慧云航展，这是国内首次采用全三维立体式呈现技术打造的在线展览展示平台和永不落幕的线上航展，观众能够线上全方位无死角的参观中国航展航空馆，还可以聆听专业讲解，感受前所未有的航展乐趣。 接下来再说一个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啊！这么多年您刷对牙了吗？刷牙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样的？刷牙需不需要沾水等等？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横着刷牙清洁牙齿更高效吗？方向没错，但是拉锯式横刷是自残式刷牙方法，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小幅横向震颤。刷牙的牙膏不能沾水吗？其实无所谓，除非牙膏包装上注明不能沾水，否则还是沾点水更好，因为牙膏中有很多成分，还是需要有点水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刷牙泡沫越多，时间越长越好吗？其实成人刷牙每次用1厘米牙膏就可以了，泡沫多少和刷牙效果没有明显关联，每次刷牙2到3分钟，每天刷牙2到3次。牙能越刷越白吗？刷牙顶多只能除去牙齿表面沾染的食物来源色素，还原牙齿本来面目，是不能让牙本身变得更白的。牙膏不能只用一种，要经常换品牌吗？没有必要刻意换，有效成分大都通用。另外，牙龈出血是刷牙刷坏的吗？其实健康的牙龈不怕刷，出血的牙龈不健康。牙龈出血要改善口腔卫生，同时及时就医。坐月子能不能刷牙？怀孕、坐月子、哺乳都能刷牙，而且应该好好刷，这样才能对孩子更好，不要用那些竹片上缠纱布的所谓月子牙刷。含氟牙膏宝宝不能用，会导致癌症吗？其实根据我国婴幼儿龋齿防治指南，从宝宝长第一颗牙开始就应该用儿童含氟牙膏刷牙，0到3岁每次米粒大小，这样才能有效预防虫牙。电动牙刷刷力太强会伤牙龈，正确使用电动牙刷对于牙齿和牙龈都是安全的。最后，晚上刷牙睡觉没有吃东西，早晨可以不用刷牙了，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早晨刷牙不是刷食物残渣，刷的是嘴里的细菌，晚上睡觉时正是细菌大量繁殖的时候，所以早晨起来就要刷牙。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8:29，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日前，北京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若干措施，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一政策对农民朋友们都有哪些利好。 措施主要有6方面具体举措，首先是支持企业稳定扩大就业参保规模，一方面强化在岗农村劳动力培训，实现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化，另一方面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农村劳动力，对招用符合条件农村劳动力的企业给予3到5年的补贴，包括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每年一共约2.44万元。 二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在乡村产业就业参保，通过培育壮大一产企业，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组建新型集体林场，开展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帮扶专项行动，规范集体经济组织用工，实现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和参保。 三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在公共服务岗位就业参保，鼓励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岗位吸纳农村劳动力，拿出环卫、公交、地铁等保障城市运转服务的城市公共服务岗位招用农村劳动力。 四是规范农村劳动力在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参保，一方面探索将部分现有乡村非全日制岗位整合优化为全日制岗位，按规定签合同、发工资、上保险，解决农民增收和参保问题；另一方面探索利用非全日制岗位托底安置农村就业困难人员。 五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多途径就业参保，一方面对于实现灵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试点给予3到5年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另一方面试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延期缴费补贴，鼓励农村劳动力个人在用人单位延缴职工养老保险并享受待遇。六是鼓励农村劳动力创业带动就业。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西二环广安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注意避让。 买安居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买安居。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的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已换，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来，我们看一看，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哈，昨天呢，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在陕西西安举行。闭幕会上呢，广东省省长马兴瑞、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从第十四届全运会的组委会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手中接过了全运会会旗。 这一刻，全运会的纽带将正在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陕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粤港澳大湾区紧密相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2025年由广东、香港、澳门共同承办。 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展示全流程全要素第四期演练在北京体育大学顺利举行。作为冬奥赛场必不可少的气氛组，体育展示团队通过赛事现场的播报、评论解说，还有音乐音效、大屏的视频片段、切分屏的动画，包括吉祥物和拉拉队表演等等，在每个竞赛场馆当中创造富有感染力的竞技氛围和富有主办国特色的赛场文化氛围。 这一次参训人员来自各场馆体育展示团队，组织者还邀请了国内专业运动员和裁判员，全流程配合体育展示音频、视频、娱乐等要素，模拟赛事场景，体验各岗位操作，细化流程串联及具体职责要求。 北奥集团演练活动负责人介绍，和之上半年举办的两次演练来看，这次演练呢，邀请到了国内冬季运动项目知名专家、裁判、重点队体育展示场馆团队人员呢，进行了分批次、分场馆、分项目有针对性的演练。同时，重点对音频、视频、娱乐、投影、灯光及人员团队等要素进行了演练。 此外，在疫情防控体系和保障体系上，还分区域、分流线设置培训地点，合理进行闭环管理，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测试赛和北京冬奥会赛事体育展示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好了，北京时间的8:42，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我们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在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北展桥西向东有事故，以及南四环马家楼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注意避让。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64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的运营经理唐丽娜，曾经在2008年荣获首都劳动奖章，1982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84年一国两制方针形成。11届三中全会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党中央和邓小平正视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回归祖国问题上。1984年5月18日，一国两制的提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创举。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迎来了香港歌手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表达对祖国的挚爱深情。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面对这位铁娘子，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经过2年多的艰难谈判，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这一年还有一个大事件，那就是在198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检阅部队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担任阅兵总指挥。有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陆军、海军、空军、武装警察部队。 邓小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这次阅兵是一次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展示军威和国威、检阅新中国建设成就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大庆祝活动，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 我们拥有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我们时刻记着我们肩上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就更感到作为一个人民子弟兵是无上光荣的。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20岁的程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2019级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本科生。今年7月5号上午，他在乘坐公交返回家中的途中，现场抓获了扒窃嫌疑人一名。在这期间，面对嫌疑人威胁反抗，程鑫同学临危不惧，一句"我是警察，不怕你记"，霸气回应，红遍了全网，红遍了全国。我们一起来听故事，这个网红我们都认可。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爱刷短视频的朋友们最近一定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在湖北省黄冈市一公交车内，小偷行窃后欲逃跑，一名小伙将其死死拽住，小偷对小伙喊道，我记住你了，老子要报复你，而小伙霸气回应，我是警察，不怕你记。原来这个视频所展示的是一名小偷被抓的情况，只不过这个抓住小偷的警察还不是一名正式警察，他只是一名大二的警校生学警。这个同学叫程鑫，也是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主人公。 当时我是在从学校放假返家的途中，从高铁站出来坐九路公交车回到家的路上，当时公交车停在了一个站前面，然后当公交车准备离开那个站的时候，突然一位刚下车的阿姨她在那里喊，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然后这个时候司机就